怎么能忘？时间多长？你快乐吗？想代替你回答，你知道吗？牵挂，沉默伤悲。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只是情绪的波动。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。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？